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題？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vacc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好啦，開始呢個2014年啊第一集嘅北上頻道啊，咁啊，我們即將迎來充滿希望嘅2014年，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哇！邊個講嘢㗎？ 即係梗係要執下呢個雜種嘅口水尾㗎啦。 佢係咪執埋口水尾先？係 嚇？ 佢係咪執埋口水尾㗎？係咯。 唔知啊。 但係都係嗰啲都係嗰啲稿嚟㗎咋。 首先，我哋祝大家新年快樂啦！就最緊要就身體健康啦。 對。 2014年啊，快唔快樂我就保證唔到啦，因為即係喺中國㗎，即係睇下你係邊一個階級嘅人啦。咁啊， 睇睇你冇房子啦，有房子就都幾快樂。 有房子係嘛 ？OK， 都未必。2014年有房有咩暗好咧？你呢句说话 唔系13年有房子，哇，都楼价都升唔少啦。 咁2014咧，有房子会唔会啊？系咪真系会快乐噶？ 咁好过冇房子 啫。OK， 系啦。咁啊，阿的喺度， 系 坟总喺度。咁啊，今晚继续就 北上频道， 北上频道。咁啊，新嘅一年，咁啊，梗系要讲下啲领导人啦。OK， 咁啊，都新嘅一年，我谂第一个最大嘅共产党嘅 project 就系呢个习近平嘅形象工程。 我哋上集都讲完呢个习主席， 系咪啊？ 我哋会变咗爱国节目 吓，咁系啊？咁你大佬啊，冇办法啦，铺天盖地，你睇下习望到系咪先？ 系， 唉、哎，大佬， 但的确咧， 买包都要做埋啦。 但系即系比起呢个胡图总咧，习。即係個 talk， 即係個談論點，咪即係又多好多嘅。 係 係啊， 係鋪天蓋地㗎啦！即係踏入新嘅一年咧，我諗啊，第一個大工程就係習近平嘅形象工程啦。我諗首先有啊，有你見到好幾樣嘢呢幾日其實不斷都有一啲官方嘅文章出嚟啦。首先我諗有啊，1月1號嘅賀詞開始，咁啊跟住然之後不斷幫佢做好多工程啦，包括佢就去咗北京西城嗰边就买包啦，我哋等人都可以讲。 哇，嗰单坚秋要讲。 仲有咧就系、是、你发觉如果有睇大陆内地嘅报纸咧，就有好多好多官方嘅文章啦，唔净止系喺翻平时一啲咩环球时报啊之如之类出啊，诶，仲有见到一啲譬如地方嘅报纸，譬如啲河北。嘅報紙啊等等咧，亦都譬如話，因為佢以前喺河北又做過，應該係做過河北省省委嘅，省委書記啊，唔知我又唔係好記得。咁啊影又整翻嗰啲相出嚟啦，講呢、這個又講翻當年習近平啲故事啦，即係點樣啊？克勤克儉啊，勤辛勤工作啊，务实啊，跟住啊， 九万几样嘢啦， 九万几样嘢啦， 完美 系啦，咁啊，所以就即系阿习情嘅明星嚟噶，而家喺内地 有习太都好似都几多都吓讲佢， 习太啊，习太好似少咗出嚟， 少咗咩？ 吓、啊， 轮流嚟啦， 轮流嚟啦。咁习太年尾要 shopping 啊，大佬系啊，冇咁多啊，大佬 啊， 咁啊， 讲下个贺词先啊。 贺词，其实就都同以往又有几多嘢唔同嘅。 系咯，我其实真系要请问一下喎，其实。 唔系个画面，首先真系丰富咗好多啦。 啊， 即系我谂真系几代嘅领导人嘅贺词，真系冇佢咁丰富啦。 之前系点样噶？之前 你首先嗱，如果你回顾翻以往，譬如如果系胡锦涛啊，或者系 江泽民 嘅年代，通常个背景都系即系好 dry 嘅一块，可能系一块木板嚟嘅，咁、okay, 即系跟住然之后就一个演讲台啦， 系 通常企喺度啦，咁阿胡，你知阿老胡啊，我哋受咗成，我哋啊已经顶咗十年啦，有啲顶唔顺啊，即系动作好少噶嘛， 企喺度 嘛， 老胡、 啊、通常就企喺度啦，咁就讲嘢又冇乜嘢高低音嘅， 系 咁仲有就讲埋晒啲嘢又比较八股嘅，咁你见到今年咧就个改动就好大啦，第一就 系 揾咗间书房。 系啦、 啊、，OK， 有啲嗱，即系有人话呢、這个，即系讲呢个叫咩啊？讲美国啦，即系我一谂起就谂起奥巴马 啊， 真 系 啦， 系啦。嗱，你又成日屌鸠人哋咧，又屌鸠啲就系中国人又咩？唔系又屌鸠人哋美国，又话人哋干预嘅内政，系咪先？你而家整出嚟，喂，即系加少少英文字幕，佢直情可以已经即刻可以卖去美国啦。 改咗啲， 或者美国人睇到直情觉得，咦 有亲切感 喎、啊，亲切、啊，好似即系好似变埋美国总统咁样、 啊， 系先？即系成个格调都系好美国 feel 嘅。咁啊嗱、嗯，有书房啦， 系 背景有个书柜啦， 系 仲有几个摆翻几个相架啦。咁、嗯、然之后咧就坐喺度啦，今次坐喺张哇好鬼。大嘅大张台嘅，跟住咧台上面咧就放咗三部电话。 系啊，点解真系奇怪？ 我唔明喎，真系两部红色嘅， 三条热线。 但系有部白色又代表啲咩咧？ 好多玄机。 投行唔通白色系？ 应该唔系。 红色就大家知啊，共产党系咪先？ 两红一白， 两红一白， 一白。谂下先， 呢个真系要谂谂， 要谂 到有咩寓意啊？话俾大家听。 神秘之嘢。 两红一白。 系。 咁啊，仲有就有个鬼迷咁大笔筒啦。 系。啊、我都奇怪你乜动， 系咯、 啊，显示强国嘅强大咯， 大咯， 大 咯，所以都纯粹要大噶。 我过不到噶，净系啲即系 日历架都好大噶，你发 大而无当， 系啊，嗰、那个日历都好大， 系啊， 吓咁、啊、就坐喺度啦，咁同埋讲嘢咧，又见到咧，佢就有。动作嘅， 同埋有分镜咯，见 系啦，嗱，同埋系啦，冇错，呢人犀利啊！以前咧， 好捻多分 老虎咧， 嗯， 就真系一个镜头影晒嘅， 系 可以消散啲 长镜头， 唔系最多系到我记得旧年咧就开始都有个一个近镜同埋一个 wide shot 嘅， 系 今年仲犀利。有近镜，有 wide shot， 仲有条路轨，有 pan shot 嘅，左至右有 pan 嘅， 系枪系唔可以搞嘅， 应该可以犀利啊，大佬。咁啊，所以就即系同以往好。 但佢分嘅呢位好奇怪嘅，你分到后边你眼都花埋啊，即系佢好硬嘅分啲位。 系咪剪接嗰条友要打屁股嘅？ 真系好奇怪。 即系嗰个肯定就唔系呢个。 唔系佢嗰啲叫嗰啲 奥斯卡最佳剪接。 好鬼教，即系我唔知系咪可能睇有啲，可能佢睇咗本书叫即系如何剪接。之类啦，即系总之一句说话一断咧就 cut， 一断就 cut， 系啊， 系啊，眼都花 埋。咁啊，所以就即系今年嗰个画面就丰富咗啦。咁啊，见到同埋咧就系内地有啲评论就咁讲嘅， 好想知吓，佢好想知。 唔系内地好多评论咧就话今年个新年贺词咧就冇一啲夸张嘅铺排 ，OK， 咁啊亦都冇啲华丽嘅词藻，平实直白，咁啊言简。 系 易该，深入浅出，咁啊满篇短小精干嘅句子，好口语，好亲和，好放松，好顺耳，但系却唔影响咗其高远立意嘅传递，丰富内涵嘅表达，咁样等等啦。咁其实呢、這个诶，唔系同埋就系话好咧，嗰、那个咩啊？佢话嗰啲就话好容易被各国嘅老外理解同埋接纳。 佢话咩啊？佢咩平易乜鬼话？平实啲咩话？ 平实咩话？ 即系头先，唔系啊！即系佢个 哇，真系唔识啊！唔系佢话用呢个好简，用最简单嘅大实话。 因为我就 讲中国嘅故事， 我啱啱就立篇稿咧，即系我就好想知道呢个系点样平实法咯，就系、是。我坚信中国人民必将创造出新的辉煌，宇宙浩瀚， 星汉灿烂，70多亿人共同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系啊， 哇！ 嗱，你讲咗嘅系第二部分，其实成篇嗰个贺词咧，你可以基本上分两个部分啦。第一个部分咧就系、是、即系循例嘢一定有啦，就系、是、 要嘅， 同啊 咁多位 各族嘅包拜年啦，包括香港、澳门啊、台湾啊、侨胞啊咁嗰啲啊拜年啦，嗰啲唔读啦。咁跟住又话即系有多好多人啊，仲啊新年都冇假放啊。啊，包括啲工人啊、农民啊嗰啲啊，咁啊，仲有啊呢个解放军啊、武警啊，但系冇提城管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啊公安啊等等咧，咁就冇假放啦，咁所以咧就啊，即系亦都祝 要围路佢哋系。 咁但系嗱呢个呢啲啊呢啲就客套说话，必就年年有嘅。咁咧跟住然之后咧嗱，第一个部分主要就讲翻就系即系讲翻内部嘅。咁啊内部咧就2013年咧对我哋嘅国家同埋人民嚟讲咧，就好过咗一个好唔平凡嘅年， 冇得输啊！你 佢话我哋共同战胜咗啲各种困难同埋挑战，取得咗新嘅显著成就啦。 例如博起来，周 系啦，我就觉得咁样。作为嗱，呢个系佢自己心底话嚟嘅。O K 吓，咁就 战胜咗 对十几亿中国人嚟讲 咧， 就冇咩共鸣。你我即系。即系年年都咁艰难噶啦，年年都咁唔平凡噶啦，年年啊喺中国生活都会遇到好多困难同埋挑战噶啦。有钱又系有好多困难挑战，冇钱啊更加系咪先？嗱，有钱你又要惊食物啦，系咪先？啲食物有毒啦， 又惊俾人 成年又要，如果你有细路仔又要去扑奶粉啦， 又惊俾人抄家， 系啦，咁样又惊身家俾人养出嚟啦，做官嘅又惊俾人哋。即系咩啊？ 人头落地抄啊！人头落地， 俾人即系揭晒啲底细出嚟啦。 系啦，啲淫笑又惊流出嚟啦， 笑又惊流出去啦。即系哇，好捻都系惊，好唔平凡。但我觉得佢自己，即系头先嗰两句句说话系讲佢自己啦。 心底 话。2013年对佢嚟讲，一定系不平凡一年啦，大佬。首先嗱，佢做咗皇帝啦。 皇帝啦。 OK， 咁啊，然之后就啲逆贼又俾佢系啦收服咗。 佢应该后边咧括号系咩咧？搞掂咗薄熙来、周永康，驯服咗江泽民，仲有老胡涂， 上海帮又交人啦，团派都要交翻个令计划出嚟，搞晒，搞捻晒，系咪先？咁啊，所以对佢嚟讲就好，即系 不都唔错啦， 系啊。 所以佢后面咪讲咯， 所以我 成绩来之不易，凝聚了大家嘅心血同埋汗水，我向大家表示衷心同埋感谢。 呢几句说话，如果系民主国家咧，就系借票嚟嘅， 系啦，大家咧系得两个人嘅啫。 即系大，即系佢多谢大家配合吓， 系啦， 咁就等佢可以咧，即系总之就可以搞掂晒啲话啲逆贼， 系啦 ，OK， 咁啊，所以咧就2013年对佢嚟讲一定系，即系好唔平凡啦。 另外一句啦，2013年对于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共同描绘了未来发展嘅宏全宏伟蓝图， 系啦，发展咁啊就画咗个蓝图出嚟啦，咁啊未来十年就跟住佢嗰个。蓝图啦， 各个派系都可以分到饼仔 啦。系啦，咁啊啲咁咧就大部分跟住嗰啲咧都系讲佢嗰个深化改革噶啦。咁啊，2014年咧就我哋就将会喺个改革嘅道路上咧就迈出新嘅步伐啦。咁啊，我哋就推进改革嘅根本目的就系咧系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OK， 咁啊，首呢度其实你都可以，即系其实你想个国家变得几强， 其实都好强噶咯， 即系喺好捻强噶咯，即系其实你作为一个领导人，你可唔可以话俾大家听，你想变到几强先？俾大佬，而家你行到出去啊！中国人都已经变咗叫做强国 人啦， 好捻强啦，系咪先？即系你有冇个目标可以具体少少，强到几强你先收手咧？ 有成个星球里边，有边个地方唔尊重我哋强国人？除咗钓鱼之外， 即系你大佬，你发觉大佬改经济改革开放讲咗30年， 仲有 邓小平讲，邓小平、江泽民跟住胡锦涛，个个上台都话。即系继续改革开放嘅，究竟你要改革到几时先？你话俾我哋听，究竟点解中国嗰啲经济要咁多嘢改革？跟住然之后去到你呢一代阿习总，你仲改革都不特止，你仲要深化改革，系咪先？咁即系喂大佬，系咪之前即系系咪 太浅薄 问题咧？ 太肤浅 系咯，系咯，即系 深化 唔够，所以要再咩咧？咁所以我觉得呢度系有个疑问嘅，即系你系应该话俾大家听，究竟你想变到几强先？ 先？咁啊，仲有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嗱，呢句咧就真系斗新年流流斗达，大家开心啦，系咪先？即系笑话嚟嘅，系好开心嘅，即系听到呢啲嘢咧，系咪先？呢即系梦想嚟噶，即系冇办法实现嘅梦想嚟噶。咁啊。咁啊，仲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咁就呢、這个其实前几代都做咗㗎啦，即係我觉得就如果有相对呢，就中国今时今日啲人民都生活得几美好嘅、,OK, 自我感觉系几良好嘅、即係如果唔使理大家感受嘅话、 歌又可以照唱啦，咪先。 即係冇问题嘅 ,ok。咁、啊，咁所以嗱呢、這个就一个即係内部啦，咁佢就咁你话仲有啲呢就 宇宙嗰 part。 宇宙嗰 part 啦，咁就分第二 part 啦宇宙浩瀚。 呢个呢我得。 星汉灿烂系咪 ,ok, 即係。呢、這个就即系都要睇题啊！ 你讲乜嘢？ 上月球 咯，系啦， 冇错，即系 太空人致敬。 系啦，嗱呢咁呢个系前几代冇噶嘛， 系啊， 咁啊呢代已经系太即系中国已经系太空年代，咁所以就用呢个嚟即系第二 part 嘅开头就系咁讲啦。咁佢就七十几亿人，哇，真系巴林币啊！共同生活喺呢个星球上，就应该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同发展。咁啊，中国人民、 对日本讲嘅、 中国人唔系佢对七十亿人讲啊，大佬即系阿大佬嚟噶。咁啊，中国人民咧追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嘅中国梦，亦都祝愿呢个各国人民咧能够实现自己嘅梦想。 嗱、呢句幽默， 嗱、呢句真系啦， 你我觉得好幽默。 你点睇咧呢句？ 点样先叫复兴咧？ 系 就即系你废咗咯。即系而家呢个国家，即系觉得而家系冇中国咯， 系， 所以你咪要复兴翻佢。 唔系佢每一个中国嗰啲领导人都系咁噶， 系咩？ 系啊，都系觉得自己由由头再开始过噶嘛。 系 啊，即系打烂晒前面嗰啲嘢噶嘛。 系 啊，所以好多唔系，我就觉得就系咧嗱，中国人又要追寻实现中华民族大咩啊伟大复兴嘅中国梦， 即系要。 但系同时间佢又祝愿咧各国人民咧又能够实现。自己嘅梦想喎，咁呢、這个即系双方系可能系有啲矛盾， 系好大矛盾， 吓、即系会有好大矛盾嘅、因为你譬如举个例， 嗱，如果有啲 日本人有冇梦啊？ 各国系、哦， 日本人可能个梦就系攞翻个钓鱼岛啊， 唔系佢根本拥有咗啦， 系咯，系咯，咁所以或者日本人嘅梦咪就系、是、好卑微嘅， 但问题 走去拜下靖国神， 但可能有好多。 但有矛盾。 强国人民嘅梦想系移民去美国啦。嗰啲你会唔会尊重佢嘅梦想呢 我仲有一个问题嘅呢中国人民追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嘅中国梦有冇即係包括埋民主同埋自由啦呢啲呀喺佢个贺词度又冇提到。 哇咁敏感点 同埋即係嗱你仲有一样嘢嘅嗱你譬如话佢再跟住讲嘅就我真诚希望世界各国嘅人民呢喺实现各自梦想嘅过程中要相互理解啦相互帮助啦同埋努力将我哋呢赖以生存嘅地球建设成为一个呢共同嘅美好家园啦呢句说话我觉得有少少即係恐吓性嘅即係冇嘅即係话俾你听全世界人。即係要对我哋啲 理解下 嘅国人、 理解下 okay, 就要多啲包容啦 包容 係啦即係譬如话香港同啲香港同胞讲啦譬如即係啲麻奶粉嘅你咪食少啲囉。 咪囉互相帮忙。 互相要体谅。 读书嗰啲让啲位啦你哋学历咁高。 咪囉自己有钱嗰啲咪咪读囉。 咪囉 系咪先我哋读囉。系咪先仲有就系广东话唔好啦转咗去做普通话。 系。 OK, 就话我哋啲强好强嘅国人。 冇错。 OK, 因为我哋有梦咁你又有梦。但系今时间我哋强啊嘛， 唔系跟住咧，我觉得佢又系好有幽默嘅佢 个， 即系啊，佢用词一句，佢话生活总是充满希望。 系 通常点样用咧呢句？即系如果你唔理呢篇文， 系 你会谂下有啲咩情况之下，我同你讲生活总是充满希望咧？ 点样咧？ 通常个词意咧就系话，唉，其实真系好啦，仆街。但系 系 生活总 有希望嘅， 即系话你无论几咧惨都好，总系有希望。 哦，咁佢跟住佢话 有隐喻， 佢话成功总系属于积极进取、不懈追求嘅人。 哦，薄熙来好积极进取，系啊， 同埋贪污佢都系噶， 系啦， 不择手段，系咪先？即系最紧要做就要不择手段啦。咁啊，就喺我哋前进嘅道路上面就。 啊、總會遇到一啲風險或者挑戰。 你生活喺強國就點到啲風險 嘅，冇錯啦。 行下街可能條橋冧咗， 就係積極進取。係 啦， 咁啊不懈追求，咁啊就可以即係、就是、可以 共同奮鬥。 冇錯， 有個新嘅篇章。 冇錯啦，咁啊成篇嘢咧就七百零字到嘅啫。 唔係各位網友一定要。即係要會體諒我哋苦心囉。 嗯。 即係我哋要做呢個環節，我哋要啃佢篇呢都係有返啲難度。 咁啊、哦、新年流流就一定要啃幾篇。 跳啦、啊。 揀嘢。係 啊。 我好飛機味好重呢篇嘢。 係咪 係啊。 咪其實今年真係嗱即係好多人就咪頭先即係都有啲話評論就話佢邊有平實啦、嗯、好好簡單啦。 咪平實都係呢個成個習近平主席包裝嗰個通嚟， 主調嚟噶嘛， 主調嚟噶嘛， 係啊， 都要話平實，唔浮誇咁樣。 係，但係呢個其實可以理解嘅，你第一年嘅習近平 ，OK， 咁你相對翻以前老虎啊，或者係老江啊， 嗯、 你話喂佢少咗好多自誇啊，咁呢個係可以理解嘅。譬如好似譬如話以前啊老虎嗰啲新年賀詞咧，就成日都會又話，哎，今年我哋有保經濟啦。保到八啦，保到呢样，保到嗰样啦，保九万几样嘢，点解咧？ 系 即系大佬啊，人哋嗰阵时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你集总今年第一年啊嘛， 系初嚟报道， 冇乜都冇噶嘛，大佬冇成绩噶嘛，你即系唯一可以 sell 嘅咪就系一穷二白咁样咯，咁咪即系 咪同埋上面有好多神主牌喺度咧， 例如咧。 咁你啲人未去㗎嘛，未挂㗎嘛。 佢话晒都係隔代音㗎嘛。 哇佢未行得，你开始不断咁挑战，即係挑战你諗下你如果你係胡锦涛或者温家宝，你见到最近做你见到最近习总做嘅嘢，你觉得舒服咩？开心咩？ 嗯。 喂样样嘢都係冲住佢嚟喎大佬。 嗱咁呢我觉得即係要比较开。我轻轻读一段得唔得？ 係。 呢、這个 冇问题啊。 咪就係、是、上年呢个胡锦涛啊前主席。咁呢、啊、一段就咁样佢啊。2013年呢中国政府同埋人民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大旗帜。 嗯。 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嗯、 以转变经济发展为主线。 嗱，有自己嘅，有自己个 theory 噶嘛， 系啦， 习总又未有， 系 你平实点得啫，系咪先？ 为实现党嘅十八大确定目标，任务开即系开好局，起好步， 系 我哋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话有讲埋香港澳门喎， 有 深化交流等等等等， 系今年冇啦，今年就净系 轻轻打个招呼啦， 系咯，因为你譬如话你真系冇嘢讲噶嘛，阿习系净系得个梦嘅啫嘛， 系 净系咁，所以咪全部嘢就围住个梦嚟讲， 铺排嘅 history， 咁你仲有就除咗梦围，咁你咪就系仲有呢个。即係平實囉、 嗯、 你譬如話你今年即係所有嘢周邊搞好多嘢嘅大佬，即係最近譬如話今年個年尾其實所有人都好傷㗎，即係做官嗰啲呢或者做飲食業啊娛樂業嗰啲全部都好傷啦、 啊、 因為你冇晒啲年尾嘅飲飲食食㗎嘛， 係啦冇晒浮誇食飯， 都賴晒嘢呀今年。 啊 我大佬最近又出咗篇嘢，就係即係又係同四風有關㗎嘛，就叫做關於黨員幹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嘅意 见，死都要悭啊！真系 都要悭， 死都要悭， 都要悭， 死都要自己。 红线女嗰镬嘢争啲踩咗线噶啦，大佬，因为都好铺张噶啦。咁啊，大佬，因为你红线女嗰个咧就。收嗰啲花圈犀利啊嘛，嗰、个其实都铺张，但系阿习总有份噶，阿、习总有送花圈啦、阿老乌有啦，老江有啦，哇，好捻多人都有啊！我唔明点解咁，佢哋又话要摊嘅，咁点解大家夹住 写埋一个到咪得咯？ 揽住一齐死咪得咯？ 咁又要铺张啊！咁但系好彩，到最后咧，同志女都死得安安乐乐，因为。到最後好彩冇踩界，因為點解呢？頭先嗰個關於黨員幹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意見呢，最主要呢就係話呢要鼓勵大家要火葬，咁、近年啲官員呢 就因為大家鍾意鋪張啦，鍾意大即係就係唔節儉啦，咁然之後呢就霸咗好多地啦，呢個最大問題，因為你嗰啲農地呢就圈咗嚟呢就做自己第日即係 風水宅，大 係啦，即係整個古墓咁樣，即係秦始皇古墓咁樣大，一個比一個大，咁你知道呢好正常啦，係咪先，即係商場都係咁樣嘢啦，何況墳場咁你咁所以就即係就出咗篇咁嘅嘢囉，咁然之後呢就話呢即係新中國以嚟咧，大部分都係火葬嘅。咁作為共產黨員咧，應該帶頭即係做個榜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就要 火葬， 逼啲人要做翻火葬啦，就少啲土葬啦。咁搞嗰啲喪禮咧就唔好鋪張啦。咁即係等等咯。咁所以泛泛都辣㗎，即係其實個撚多人對佢真係好撚有意見㗎。即係你包括然之後 冇笑咧，我谂起今日讲古仔啊，姚川即系佢嗰阵咪讲呢个内地有个殡仪嘅公司上市嘅， 系啊， 跟住我问佢究竟呢个系内需定系消费股，内房股 咯，O K， 系系啊，咁啊呢个今时今日其实买都买咯，唔系啊，即系买呢个坟地都好犀利嘅， 梗系啦， 系啊，都好犀利， 注重呢啲嘢。 咁你然之后跟住就贺年卡最近又开始针对啦，就 点解晒字啊？点 解要针对啊？ 环保啊， 少啲买咯，即系贺年卡都要管埋咯，即系大事务大小都管噶。咁然之后就送礼就已经 系 好大镬啦。 个主调系要节 俭，系啊，因为好多人你同埋因为你摆唔到啲酒席啊，所有嗰啲嘢咧，就大家开唔到发票噶嘛。咁你開唔到發票 claim 唔到數㗎嘛大佬、即係呢嗰啲好撚大鑊㗎，嗰啲酒店真係而家即係好撚大好大鑊，有啲直情係提早就叫啲即係員工又係走啊，唔係就係廠啊，酒店都係啊，因為你冇曬酒席擺，冇曬人訂房，乜都冇，咁跟住食呢全部啲山珍海味啦，魚翅滯銷啦，大佬邊個夠膽食？ 唔敢食啊！唔敢食啊！ 唔敢食， 俾得起都唔敢食。 係啊，即係匿埋食。你知有啲，你知有啲啦，好似食鴉片咁啊，食到有條引戒唔甩噶嘛，咁咪匿埋食個地下嘅。而家魚翅係 哇， 真係。 不過呢個經歷下啫，之後慢慢變翻正常嘅。 大佬魚翅又唔食得。跟住你叫我走出去日包啊！而家大 阵间先讲， 真系 所以咧，嗱呢即系今集咧，我哋就会用即系睇下呢个即系习主席嘅市场包装如何。 嗯、 我觉得呢个新年贺词咧已经系有啲进步， 系 即系冇咁闷啊。如果咧就好似香港咁样，你难得有个吓习太 系 嘛，彭丽媛咁得体，你叫埋佢喺隔篱噶嘛？ 得唔得啊？ 吓得唔得？ 得唔得？ 我想咯。 阿振英哥嗰件 系唔系咁？彭丽媛 OK 啊嘛？ 哦 ，OK。 彭丽媛喺埋阿习近平隔篱， 系 讲两句咁样。 系 咁，我 即系今年农历年咁啊，到阿振英哥咧，阿振英哥又会唔会就唔喺屋企咧？ 点解佢？ 唔系即系嗰个新年贺词啊？ 讲咩咧？ 即系你又要配合翻阿习总，咪搵翻个书房咧，又要。 系，跟住咧，佢搵个劏房。 以往系多数我哋嗰个， 唔系佢要扮亲民噶嘛， 屋企啊，屋企噶嘛， 系 废 唔系嗰大多数， 包汤圆啊，吓， 佢唔喺香港噶， 劏房咯， 佢唔会喺香港噶， 吓， 根据惯例系佢会翻，佢会翻英国探佢个女噶。 吓， 旧年系唔喺香港 嘅，咁嘅特首啊，而家 系啊，旧年都系啊，旧年已经讲到明啦，佢系新年期间。就会即系放假， 今年唔 放假系系啊， 旧年系习总， 旧年系 仲 开， 你做咁仲啱翻英国， 系啊， 你惊唔惊真系翻唔到嚟香港啊？收咗你个身份证啊，大佬，你真系唔系讲笑，真系，我觉得唔会啦，今年要铺排下啦，所有嘢，即系搵返節儉啲，搵返假度食劏房， 都話係囉，劏房， 劏房，搵返劏房嚟發賀年， 跟住坐埋張接單， 冇錯， 係佢最興嘅接單， 冇錯。 咁啊，食咩呢？ 啊， 食咩呢？屎 唔系，你仲要塞埋个老婆入去， 系 咁你先建得间劏房咁 逼业，系咯，冇错， 系咯，即系系咯，几好喎呢个。 咁啊， 讲讲下咧就突然间冇电嘅，哦，等大家咁样又要发跳一掣跳掣咁样又嚟讲， 跟住唔好意思跳一掣， 系啦系啦，咁就你一定要穷捻过啊。 阿习总噶嘛，系咪先？系咯，即系今年真系要谂好多呢啲咁嘅嘢。 但佢会啊，佢真系系年年新年贺词都好捻惨。 我休息一阵啦，今日呢集都好多嘢帮梁振英要谂嘅，即系习总做过嘅嘢，全部人都要跟住去做噶嘛。咁所以即系一阵，我哋休息一阵先啦。 好 咁啊，2013年其实都系拣翻啲歌啦，都系属于2013年啦。咁啊，每年都系。諗我都有個習慣，成日會有時會諗下，即係今年買過啲乜嘢 CD 啊，有啲邊啲係今年聽得最多咁啊？呢隻其實都舊年都即係成2013年我都揀過幾隻歌出嚟播，咁啊都係我諗我最中意都會揀翻 Rod Stewart 嘅 Time 啦，五月份出嘅時候嘅一隻碟啦，咁就入邊有呢一隻歌啦 ，Called Can't Stop Me Now， 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第二節。再讲下其他仲有啲贺词嘅， 好， 系嘛？ Thanks for the taunt and pride.